我在咱们这儿调理了，给我这是第四次，一次二十副，是不是？我拿了就是80副药，我已经用了70副了。我的身体大有好转，原来我就是上气不解下气儿。一天胸闷的，总得啊嚷。我还自个儿都不能，基本上自理不了了，一动就哆嗦。就上不来气儿。我经过这个汪主任给调理，现在我什么都能干了。 80多岁 这就恢复自理了。我一人过。老伴儿走了2年了。主要是想问您，我这个口腔慢性的这种医院就说是黏膜黑不烂窟窿，就是满嘴都疼，就是都是那个舌苔吧，前边是红的，后边是白的，薄薄一层白的。 这个是跟您的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的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有关系。 哦，可是我吃了这么多药还是疼。另外我还请教您一下，这个我今天拉来的这个我应该怎么用呢？ 气血双补方，如果您自己吃的话啊，一般情况下一天两次，早一次晚一次。早一次晚一次。您这个现在这个胃口怎么样啊？ 胃口挺好的，原来吃不下饭。就是经过汪主任给我调理以后，吃的挺多的这事儿。 好。那您现在早上7到9点吃一次，7到9点吃一次，晚上呢，5到7点吃一次，晚上5到7点吃一次，记住了没有？ 记住了。 哎，您要是用上的话，那这个觉就睡得香了，它旁边有一个开关，您这个开关呢，搁上电池，开20分钟以后。把它关了，您就可以躺在枕头上睡觉了。一晚上到天亮，能让你睡得香香的啊。 那个，我现在还吃着半片安定，原来我是吃1片到2片，现在我还吃半片。 我估计你这半片快要扔了。 对。 真的，你把那心一通一贯疗法用上去以后，那这个觉睡得香的不行了。 那个我这个高血压跟这个糖尿病用这个没问题吧？ 没问题，血糖会趋于正常，血压也会趋于正常。 哦，好嘞，好嘞， 好嘞， 徐主任， 不用谢 了 啊，不用谢， 好嘞， 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 好，再见啊，好嘞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对，你好，徐主任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这位先生请讲。 你好，我就是说呢，就是好像接您电话，我说了或听半导体听说的，我现在什么症状呢？就是尿频、尿急，尿不净，就好像让您想要开个药方，好了给我调理调理。 尿频、尿急、尿不净，今年您多大年纪啊？ 今年55。 55，那您这个症状有多少年呢？ 哎呀，这症状有老长时间了。 老长时间，大概几年呢？您得告诉我。 有一年多了吧。好像您跟着出个药方。 您除了这个病症之外，在您的身上还有别的问题没有？因为像这种 像这种问题，可能我就是睡觉不嘛个，睡眠不好。 睡眠不好啊。 对，睡眠不好。 在医院做过什么检查没有？检查报告单说过什么没有？ 医院都是心肌缺血。 心肌缺血。 前列腺肥大，别的没毛病没有。 前列腺肥大。 对， 因为我要问您这个，不问您让我要个方子，我这个就没法给您方子。我再问问您，这个体质是属于什么体质啊？平常您怕冷啊？您还是怕热呀？ 就是怕冷。 怕冷有多少年？ 怕冷有也有跟着一年来的了吧？ 有一年多了。 对，冬天人家比如说穿那个嘛样 啊。 那个太空棉，我就得穿棉袄。 你就得穿棉袄了。 对， 别人家早一个季度换衣服。 对。